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明年西城区推进21项街区保护更新项目，北京部分高校提前放寒假，学生可以线上参加期末考试，动物野猪拟从三有动物的目录当中除名。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岁寒之际，以国之名追忆逝者，缅怀英烈。这一天举国上下深切悼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及失去生命的普通民众，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为遇难同胞默哀，向抗日英烈致敬。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本市方面，地铁14号线剩余段计划在今年底实现初期运营，到时14号线的全线即将贯通。记者今天实地探访了14号线剩余段的最重要节点工程丽泽商务区站，目前项目的主要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走进丽泽商务区站，站厅内部的高度明显比现有的地铁车站要高得多。北京城建集团这个项目的副经理潘振涛介绍说，为了适应新机场线城市航站楼和未来5线换乘的需要，站厅采用了中庭设计，挑高达到5.2米，站厅和站台之间还有3个镂空设计。 从那个站厅直接能看到站台区域，甚至能看到行车。这个镂空区域上边还有这2处大的一个采光窗，可以充分利用阳光降低室内的这些照明，在站台上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窗外了。 这样开阔的空间主要是靠站厅里的16根外形柱完成的，大吨位的外形柱减少了立柱的使用，柱子的间距也被拉大了，这给施工造成了不小的难度。潘振涛说， 这个外形柱都是钢构件，大概22米，最大一个构件是23吨，就是对它那个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也是利用了500吨的履带吊，为此我们还做了精准对位的一个专利性的设计。 除此之外，丽泽商务区站内基本找不到步行梯，出入口、站厅和站台之间全都使用扶梯。京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三中心副总经理程桂峰说，作为十四号线建设的最后一个车站，丽泽商务区站的一体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出入口基本上都和周边的商业楼宇相连。 目前丽泽商务区站分别与地下空间开发、SOHO、金堂大厦、首创大厦都有互联互通的接口。 十四号线剩余段长约4公里，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和景峰门站。目前5站5区间已全都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和保洁。十四号线全线贯通后，运营里程将达到47.3公里。程桂峰说， 剩余段开通以后啊，它可以将西南方向的旅客和东北方向的贯通，不需要在中间换乘，直接直达。特别是服务于园博园、丽泽商务区、方庄社区、大望路附近的商圈、望京商圈，会大大给周边的居民提供出行的便捷。 再来关注，今天下午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举行了第一场发布会，主题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全面推动老城有机更新。根据透露，明年西城区推进21项街区的保护更新项目，计划新增城市绿地5000平方米。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西城区在老城的有机更新方面都有哪些进展。 西城区住建委的副主任朱周说啊，明年西城区呢将整体推进的街区保护更新项目，聚焦长安街沿线、西单商业区和金科新区等重点区域。那么配合郑州县申遗保护综合整治，明年呢计划推出21个街区保护的更新项目，以什刹海片区、南中轴、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天桥片区为重点，先后启动一批申请式退租项目。另外呢是全力推进的老旧小区的改造，明年计划呢新申报36个小区，6500套房屋，约52.5万平方米。到2025年，全区呢基本完成2000年底年底前建成的市区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西城区城市管委主任张丁说，西城区平安大街整治提升工程今年已经全新亮相，通过呢重构街道的尺度，打造了绿色街道， 贯通了慢行系统，塑造了健康街道，建设城市客厅，营造了宜居街道，实现了安宁交通，林荫街巷，健步跃骑，展现了街道厚朴典雅的这种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人行步道改造前呢，宽度呢最窄不足一米，那么改造之后呢，这个步道的宽度增加到了3.5米以上，建成了中央绿化隔离带是2815米，白天呢是绿树成荫，夜晚呢是亮丽多彩。那么坚持呢步行优先、慢行优先、绿色低碳出行理念，通过呢增设过街安全岛、公交港湾，还有补植行道树，还有就是保证呢骑行路权，调整了优化台阶以及呢无障碍设施等，那么为行人呢提供了在绿中行啊、在林下行的这种良好的慢行的体验。铺设沥青是11.6万平方米，铺设步道是4.5万平方米，增加绿地是1.2万平方米。西城区园林绿化局的局长吴立军也介绍说，目前呢全区新增的平安大街绿地呢是1.28万平方米，改造绿地是3.2万。这个平方米公园的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从97.57%提升到了97.61%。明年的西城区计划的新增城市绿地5000平方米，新建屋顶绿化是5000平方米，垂直绿化是1000米。那么创建的首都绿化美化园林式的社区花园式单位各一个，积极的推动玫瑰公园和南礼士路公园的全龄友好型公园的改造，优化完善公园绿地服务功能。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北京部分高校发布通知，调整2021-2022学年的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和寒假的安排。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提前放寒假，北京邮电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学校明确学生可以提前离校并参加线上考试。再来关注昨天进行的北京公考，这次京考呢共有2399个职位，计划招录4266人。华图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分析认为，行测考题的最大变化在于回归了2019年区级和乡镇一张卷的形式，不再各自成卷，但是总题量依旧是135题。从考察的难度上来看，今年行测这一科目的难度和往年相比略有下降，考察知识点涉及事情、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历史等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城市更新等内容也进入到考题。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公示，计划将动物野猪从三有名录当中删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十四五期间，安徽将主动防范野生动物的致害，对于局部地区的种群数量明显偏大，已经严重影响种群群众正常生活生产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的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尝试建立年度限额制度。根据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意见，野猪等不存在生存威胁，反而可能会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不再列入到三有名录。但是因为该名录尚在公开征求意见期间，还需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做最终的调整。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野猪在三有名录当中除名，各省区市也可以根据本区域当中的野猪种群的情况来考虑将其列入本省的三有名录当中，而无论是野猪是否是三有动物，都不能随意的捕猎或食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0，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